Book 2 21 21 محادثة قصيرة رقم 2 简单对话二 من أين أنت؟ 您从哪里来？ أنا من بازل. 来自巴塞尔。 بازل في سويسرا. 巴塞尔位于瑞士。 اسمحوا لي أن أقدم لكم السيد ميلر. 我可以向您介绍米勒先生吗？ هو أجنبي. 他是个外国人。 هو يتكلم عدة لغات. 他会说很多种语言。 هل حضرتك هنا لأول مرة؟ 您是第一次到这里来吗？ لا، قد كنت هنا في العام الماضي. 不是的。我去年已经来过这里了。 不是的，我去年已经来过这里了。 ولكن لمدة أسبوع واحد فقط. 但是只是一个星期。 أتستمتع بوجودك عندنا؟ 您喜欢我们这个地方吗？ 您喜欢我们这个地方吗 جدا. الناس هنا لطفاء. 我很喜欢，这里的人们很友善。 我很喜欢，这里的人们很友善。 وتعجبني المناظر الطبيعية أيضا. 我也喜欢这里的自然风光。 我也喜欢这里的自然风光。 ما هو عملك؟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أنا مترجم. 我是翻译。 我是翻译。 أنا أترجم الكتب. 我翻译书。 我翻译书。 هل حضرتك هنا لوحدك؟ 您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吗？ 您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吗？ لا، زوجتي، زوجي هنا أيضا. 不是的。我的妻子，我的丈夫也在这儿。 不是的，我的妻子，我的丈夫也在这儿。 وهناك أطفالي الاثنان. 我的两个孩子在那里。 我的两个孩子在那里。